边呐、啊，瓦山之霜，风天中，倘若得中龙火榜，清晨得中你，夜晚休收，正与不正，你早会不同，也免得爹娘向你生日提供，咱夫妻洒泪分别，你跟舅母不了想，你听听